四月九发第四回哈，那但是第四回应该下一次就不用带来哈，只是先发给让你们先，就是有想预习的同学可以先看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份补充资料 B2， 哎，这个补充资料好像，其实我们第三回还有一份补充资料是有关于羁押的大法官解释，我把解释文跟解释理由另外抠给各位。然后，应该今天是今天是不会上到羁押哈，不过班内不知道会不会记得发，反正我会叮咛他们。好，然后那有关补充资料 B2 的部分是要跟第二回讲义一起用，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好，这是今天才发的补充资料，好，等一下上课会用到，所以就跟各位报告一下。如果说没有拿的话，可能中堂下课要跟班长拿。好，那我们来看寻双法第二回，好，我们来看六十八页，哈，六十八页上次有讲到一部分的啦，哈，就是有关告诉的欠缺，哈，告诉欠缺该怎么处理。好，我们上次已经有讲到这个六十八页的内容，哈，我们简单的再做一下那个回顾，哈，啊，然后我们再往下进行。我们看六十八页，哈，今天如果欠缺告诉的话，原则上就是不补正，好，就是如果超过六个月的话，那个也没得救了。然后另外的情形呢，我们可以让它补正，如果还在六个月内的话，我们还可以让它向减刑补正。然后只不过我们的补刑告诉呢，依照我们的实务做法，就是说你就算案件到法院的话，也要向刑警机关补。好，然后那现在比较特别，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之前案件单信同一线有讲到说，今天有可能会是被告诉哪人之罪变成告诉哪人之罪，或是告诉哪人之罪变成被告诉哪人之罪，因为我们在刑事做法300条规定有所谓的今天法院可以变更甲官起诉适用的法条。好，所以在这边的话，第一点情形就是说，如果甲官是以高论罪起诉，所以假设说甲官是以普通伤害罪起诉，后来法院审理以后认为说，哎，这是被告论罪，可能法院审理完以后认为说这是271条第二项刑法271条第二项的杀人未遂，那这种情况的话，可不可以变更起诉法条，然后直接针对被告论罪下审理判决？实务就说 OK 啊，反正既然他变成被告论罪，告诉就不是一般的数罪要件，就不需要了。但是程度上，老师他认为说先程序后实力，所以他认为说，如果说是程序上来看的话，你这个案件原本起诉是告论罪，271条伤害罪，没有告诉的话，法院根本就不能够实体审理，不能够实体审理，他怎么会变更起诉法条嘞？不能实体审理，他怎么会变成认为是杀人未遂呢？好，所以如果说你用先程序后实体的话，程度上认为说，那这时候就直接用告诉欠缺、告诉数罪要件，就直接下三零三第三款的不受理判决。好，然后那你会说啊，那这样那个案子就结束了。不要忘记303的不受理判决是没有羁判力的。好，所以陈博士老师认为说，如果你认为有杀人未遂，就另外再告啊，反正也没什么差别，没什么影响。好，然后第二点呢，他说刚好颠，就是他刚好是颠倒，他刚好相反，他原本是起诉被告论罪，假如说甲官起诉是杀人未遂，后来法院审理完以后认为说啊没有啦，只是普通伤害既遂。好，就像马 Q 那个案件，甲官起诉重伤未遂，就后来法院审理完以后认为说没有，是普通伤害。好。那这时候该怎么处理？可不可以让他补刑告诉？可以让他补刑告诉，反正只要在六个月内的话，就让他可以向检警补那个补刑告诉啊。记得哦，一定要向侦查机关哦。我们实务院讲就说不能跑去向法院补。然后呢，那你这时候要不要变更起诉法条下不受理？因为原本是被告论罪不用告诉，然后现在是告论罪，如果又没有告诉的话，是不是可以变更起诉法条下不受理？实务说可以下。伤害既遂，但是不用变更起诉法条。原因是因为我们上次有上那个，就是上次在案件单信同时有上到300条的重点，300条重点讲的是前条。那他所谓的前条判决，300的前条就299是有罪判决，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303的不受理，它不是300条的前条，他就不用用变更起诉法条流程。好，不过这实务件是有矛盾的啦。你如果没有变更起诉法条，你怎么会直接下277呢？好，你怎么会直接下伤害罪的不受理呢？好，所以这个倒是有点逻辑上矛盾。然后第三点，他说甲官以告论罪起诉，但是欠缺告诉，法院审理的时候有人书面告诉，法院可以让他补。好，实务说可以补，但是不是要找法院，是要找检警。好，这个以前国考考试有考过。好，然后补证的时期，好的，必须要在二审延迟辩论终结前补。好，但是依照我们的实务经验，重点也不是二审延迟辩论终结，是已经超过六个月了。好，如果说甲官都已经侦查完了，法院都审判完了，现在我们是单信已经超过六个月。好，那当然如果说一审审判完还在二审审理的阶段，还没有超过六个月的话，那这时候是可以让他补的。 好，然后所以这是程序上比较细节性的事项，因为我们现在有考选择题，选择题它会考一些程序比较细的一些环节，所以这个你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好，那我们再来看六十九页，好，诉讼要件，好，欠缺竞合的审查顺序。第一个，如果说它是不同意诉讼的竞合，好，这时候有所谓的系属在先跟系属在后。那这时候我们来看，如果是重复起诉的话，这时候就像303第二款或第七款的不受理判决。为什么第二款或第七款？因为差别在同一法院跟那个同一法院跟不同一法院。这个部分我们在第八条竞合管辖化很多时间讲，所以这个你们应该都还有印象。然后第二点呢，在六九页的数字一的数字关乎二，自诉撤回后又再行自诉或诉讼。好，这时候自诉撤回又再自诉的话，这时候依照自诉的334下不受理。那如果又再提起告诉的话呢？因为我们要针对后面多出来的告诉要去做处置，那今天告诉是向侦查机关提，所以检察官要下一个不受理判决，那个不起诉处分，所以检察官下不起诉处分要下255第一项的不起诉处分。你说为什么是255第一项？请你们翻开刑诉法255条，我们的不起诉处分哦，有分2521到10款的不起诉处分内容，还有255第一项的其他法定理由的不起诉处分。那你说什么叫做其他法定理由的不起诉处分呢？这个部分的话呢，你们要搭配的大法官解释4至48号，你们应该手边 后面会有大法官解释嘛。大法官解释不见得有解释理由书，但是应该大家都有解释文的内容，你们可以看4至48号。你看哦，4至48号，他说告诉哪人之罪，告诉不合法或是依法不得告诉而告诉，检察官因为不起诉处分，所以啊自诉撤回就不得再行告诉了，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325条。你看325条第四项，他说撤回自诉不得再行自诉或告诉，所以依照325条规定，自诉撤回就不得再告，那就是依照法令规定的不得再告嘛。然后呢，4至48号也说，哎，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其他法定理由的要下不起诉处分。所以这时候我们案件他如果撤回自诉又再提起告诉，你是那个收后面告诉的检察官，你要下一个不起诉处分嘛？什么理由的不起诉处分？你2521到10款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你要下255第一项的其他法定理由不起诉处分。哎，说其他法定理由你都在哪里？就在4至48号，好，还有刑诉法325条第四项，就是我们的法定理由，你要看有没有其他法律规定啊，有哈，你要把这些写进来。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如果重复竞合的话，自诉提了又撤，可不可以再告？不能再告。好，这时候你不能再告，要怎么做结案？你收案子啊，你收人家告诉要结案啊，你要向不起诉处分结案。那不起诉处分就其他法定理由不起诉处分，什么理由？4至48号跟刑诉法325条第四项的这个理由。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们还要特别注意，就是在我们程序法上，你要用相关的条文，然后要找出它的连锁效应。就是有些时候不是说直接一个答案就可以找出，就直接一个条文就可以直接找出答案，你要把所有的条文都结合在一起。好，所以我们在学程序法，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说你前面学得很好就代表说你前面单元很好，因为你必须要前后的环节都要连锁在一起。好，所以我们程序法其实我们不是很在意说你是不是某个单元学得特别好，我反而很在意说你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有学完过一遍，你重点是从头到尾学完过一遍，你纵使都没有很熟，你也会知道它的环节效应在哪里。好，然后那你实在是很难说，难想象说你都学说它总论学得很好，然后流程你又完全不知道，然后你还能够把总论融会贯通，这个其实比较难想象的了。好，所以我们程序法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有舍才有得，你可能会发现到说你前面都没有记熟，然后你都很不想往下面继续背下去。其实我跟你讲，你必须要抛开这个概念，就是你要能够舍弃自己现在目前没有背得很熟的这样观察，然后你的进度一直要往前走。好，尤其是你在学民诉跟刑诉相同程序法的环节。好，然后第三点，我们来看数字关乎三，如果提起自诉案件又再行告诉，我们说提起自诉就不能再告诉了。这在刑诉法324条，条文就跟你讲，同一案件提起自诉就不能再告了，在324条。所以他如果又再告的话，一样也是其他法定理由不起诉处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练习过一次325条了，所以你现在就是终于知道说为什么叫225第一项和其他法定理由不起诉处分，因为他法定理由就是他违背324条，提起自诉就不能再行告诉了这样规定。好，这是不同种诉讼的竞合。好，然后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同一诉讼的竞合。 然后假设我们来先看同种判决，好，同种判决竞合原则上来讲会有所谓的很多款，就是303啦。好，那我们303原则上是按照法条顺序，303不是有一到七款吗？所以我们就是1234567，你如果有很多理由竞合的话，我们就是有前面的款式，我们就先找前面，就依照法条顺序原则上。然后但是有例外哦，哈，我们来看另外这四种情形。第一种，撤回自诉之人又在提起告诉，然后呢，检察官没有下不起诉处分，检察官居然给他起诉了，又在提公诉，这时候该怎么办？好，这时候呢，我们同时有303第一款，起诉程度违背法律规定，同一案件在同一法院重新起诉，还有303第三款，今天已经撤回自诉，不得再提起告诉，所以法院就应当下不受理判决。这时候你要优先下哪一款？这时候你要下优先下，这时候你要优先下303第二款。好，这是另外的第一种情形。这时候你要优先下303第二款，因为哈，我们一直说哈，其实哈，结论来说哈，第一款它是最概括的规定，起诉程序违背法律规定，它是最概括。然后呢，二到七款它是比较具体的事由。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只要有具体的事由就会优先使用，所以概括规定我们会放在最后面。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操作上，结论呢，第一款如果是起诉程序违背法定规定的这种不受理判决的情形，我们就会把它的理由放在最后面，所以就会变成说第二款其实它会是等于第一顺位优先使用、啊、好，然后第二个同样案件第一起诉又再行起诉，那一样也是起诉程序违背法定规定，所以它有303第一款的事由，也有同一案件在同一法院重新起诉，那这时候我们已经操作过一遍了，所以一跟二，一是概括规定，所以它反而会变成劣后的顺位，我们不会先用这么抽象的规范。然后第三呢，检察官开始侦查以后又再提起自诉，时候我们要分哦，这个案件是告论罪跟非告论罪其实会有不太一样的答案。如果是告论罪的话呢，这时候它有可能适用的条文是323的第一项但书，检察官已经开始侦查又在提自诉，这个时候依照303第一项但书的规定，只要在终结侦查以前都可以提自诉，所以这个时候呢，反而是检察官的侦查劣后了，哈，就是这时候不一定是公诉优先原则。依照323条的第二项规定，检察官应该怎么样？停止侦查。这时候检察官应该要停止侦查，然后呢，他要把他侦查到的资料要移送到自诉的案件来一并审理。我们323条说侦查有开始啊，侦查有终结，正常来讲开始侦查以前才可以提自诉，开始侦查以后都不能提。可是但书的规定呢，这是本文哦，但书的规定它多开放了一个阶段，当然开始侦查以前本来就可以提，它又多开放了中间这个阶段。他说如果说是告论罪，由犯罪直接受损害的被害人来提自诉的话，这时候自诉没有输哦，这时候自诉没有输哦，所以他这个阶段开放自诉还是 OK 的哦。啊，一个案件不能既是自诉又是公诉嘛，所以这时候反而是公诉的检察官要停止侦查，对不对？所以如果是符合33第一项但书的情形，好，他如果是符合33第一项但书的情形，这时候反而是公诉的检察官要优先他要停止侦查，我们要让自诉优先审理。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那如果是非告论罪呢，如果是非告论罪的话，这时候依照323的第一项本文，开始侦查就不能提自诉了，所以侦查是优先的，所以公诉优先原则，这时候自诉案件要下什么？334的自诉不受理判决。 自诉说只要有违反自己自诉的规定不能够审理，要下自诉不受理。那说那是违反自诉哪个规定？就是违反自诉323第一项本文的规定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能要看他的罪名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国教考试，不论是选择题还是申论题，通常他都会给你一个故事，然后那个故事你要先去判别他是告论罪还是被告论罪，因为告论罪跟被告论罪他的答案会不一样。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同学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看过像去年的选择题，这个部分他考的还蛮细致的。好，然后第四个例外，超过告诉期间，不得再行告诉，又再提起自诉。好，这时候我们有两个理由可以下，一个是343准用303第三款。然后第二个是因为违背322条规定，我们用334架自诉不受理判决。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两个理由。然后呢，第二个理由，因为违背322条，所以要下自诉334条不受理判决。它是自诉自己的特别规定，所以要优先适用。就是自诉自己有条文，要用自己的条文。啊，自己没有的条文才去准用公诉。好，自己没有条文才去准用公诉啊！既然我自诉自己有322条，我可以加自诉334的不受理，我当然用自己的条文就好啦。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们可能要注意一下哈，因为现在选择题会考这种比较细的一些规定，然后他会用四个选项 A、B、C、D 让你选哪一个梳理的方法是正确的哈，所以你要会判别。然后第二个，好，不同种判决的竞合。好，我们原则上呢，先程序后实体，好，所以304大于303，然后再大于302，好，就是我们先下管辖错误，然后再下欠缺刑事判决的不受理，然后再欠缺实体诉讼条件的免诉判决，好，这是68年第一次的刑庭会议，好，它的原则上是这么处置的啦，好，所以你说六八年。的刑庭会议，我们后面有附，你们回去还可以再看。先跟各位讲一下在哪里。在那个111页，我们课本111页。你看课本111页最下面就是8年第一次刑庭会议，因为这边都是实务见解告诉我们的答案，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实务见解在哪里。就是我们刑诉法有些时候条文没有讲得很完整，我们要实务见解去补充它的结论跟概念。我们来看111页最下面，68年第一次刑庭会议，他说法院对于诉讼应否受理有无管辖权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不受理跟无管辖权都有，好，这些理由都有。首先要就无管辖权做审查，没有管辖权的话就直接预知管辖错误，不可以直接下不受理判决。他说不可以直接下不受理判决，所以代表什么？如果有管辖错误判决会优先于不受理，然后呢再优先于免诉。好，我们会先程序后实体，因为304条这是最程序的规定。好啊，你说你看到原则就知道又要再学例外了哈，所以这样的国家考试里面呢，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例外的情形。好，例外的情形第一个，如果欠缺审判权跟欠缺管辖权同时存在的话怎么办？好，例外第一种情形，欠缺审判权是303第六款嘛，对不对？欠缺审判权要下303第六款的不受理判决，欠缺管辖权要下304条的管辖错误。那我们不是说先有审判权才有管辖权吗？所以欠缺审判权的部分要先审查，所以303可能各款都会输给304，可是它的第六款欠缺审判权的不受理判决会赢给管辖错误的304条。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先考量审判权再看有无管辖权，你要看说这个案件是我们刑诉讼法管的，试了以后我们再看它是刑诉讼法我们的哪个法院管，是台北地院还是板桥地院还是士林地院。好，所以在第六款会优先于304，这是第一个例外。然后呢第二个例外，他说在我们第70页这边，他说系主在后或不得审判法院为判决，事主在先或得为审判的法院已经确定。好，所以就代表什么？第二个例外，他同时具备303的不受理，也同时具备302的免诉，就曾经判决确定下免诉判决， 那依照我们刚刚的结论，先程序后实体啊，303是比较程序要优先下303。可是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竞合管辖的时候，我们说要优先下免诉，为什么？不知写在下面，大于小于符号不好表现。我们说他要优先，为什么？哎，怎么会变成例外？因为我们说，因为免诉判决有既判例安定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在第八条竞合管辖不是有教到吗？既判例安定性会大于管辖权行使的利益。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又产生第二种例外了。然后第三个，好，超过告诉期间，而且追诉权时效消灭。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是有理论上的讨论，然后就是已经超过告诉期间，是303第三款没有告诉。然后呢，追诉权时效消灭，你看我们302不是有1到4款吗？追诉权时效消灭是在302的第二款，在302第二款。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有争议的啦。好，就是林玉雄老师他认为说哈，因为既判例有优先效力，所以应该要优先下302第二款。不过实务见解呢，你可以看我们在这边我们课本有附一个实务见解，22年上311号，他说哈，因为还是要先程序后实体，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他认为说不受理判决先，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其实是有争议的啦。不过这个真的很细，所以要考出这个311，所以这个真的很细，所以如果要考这一个例外，其实是有点不太期待了。因为他如果考选择题的话，你真的不知道选哪一个答案，就大家都有在讨论。好，然后第四个，适用条件跟处罚条件同时欠缺。好，那我们来看，如果说不受理跟无罪竞合，哦，照理讲你应该要先程序后实体，要先下不受理，哦，然后呢，那但是你又说无罪判决又有既判例，对不对？有罪无罪这个是实体判决有既判例，那到底是谁先谁赢，哦，那这个时候31年上418号判例，他认为说如果不受理是303第六款是欠缺管辖权的，还是要优先来做审理啦。好，如果是303第六款的不受理会大于无罪判决。因为你欠缺审判权，这个是优先审查的要件，然后其他的不受理就不一定会赢给无罪判决。好，然后说免诉跟无罪呢，因为免诉跟无罪都有实体确定力，只不过免诉它是可以不用延迟辩论，就是刑事判决就可以结案的，所以我们说好，这时候我们还是要优先下免诉，所以这也是实务见解告诉我们的答案，就是我们刑事诉讼条文不会讲这么多，因为这个东西有点细，所以这都是实务见解去补充的。好，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题考题。请各位翻开课本后面的考题。有个题目曾经考过比较细，但是现在这个概念，虽然说这考题比较久，但这个概念其实现在还是有重要程度，这个你们要看，因为它比较特别。请你看124页，124页这边上面数下来第二题有89年司法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课本691到70页那个程序上的同时竞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他问你说哈，自诉案件遇有下列情形，法院怎么判？第一个，不受理跟管辖错误，303跟304。好，你可能说好啊，那我知道，好，304优先303，依照68年第一次行刑会议嘛。好，如果说是第一小题。 我们说先程序后实体，对不对？68年第一次行平会议说，管辖错误要优先下不受理，对，就是管辖错误他要优先予下不受理。好，那这是我们讲的一般的68年第一次行平会议。然后呢，但是在这个部分的话呢，这是实务见解讲的，可是学说呢，像林云雄老师他有讲到说哈，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哈，如果你优先下管辖错误，他不是会帮你把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吗？那你把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他审理完后还是要下303的不受理啊，那既然都有一个法院要下不受理，那为什么你就不直接第一个法院就下不受理就好了，你要一个第二个法院，然后再有第一个法院下不受理，那这不是很麻烦？所以林小三说，为了诉讼经济，啊，既然大家都要下不受理，啊，就不要移转啊。所以林小三认为说，如果要为诉讼经济考量，应该要第一个法院就直接下303不受理啊，就不要移给第二个，以后然后再有第二个再下不受理。但是这个题目，你可以讨论，因为你想这个题目是申论题，所以你可能要批评一下68年第一次行政会议，你可能还要写一下老师的一些学理上的一些讨论意见。但是这个题目你要掌握一个重点，这题目的重点在前两个字，你说哪边两个字？字数，因为字数不是304，字数是335。字数的管辖错误不是304条，字数是有自己的管辖错误判决，在335条。还记不记得我有跟各位报告说，你管辖错误判决要做哪件事情？第一个要预知管辖错误，然后第二个呢，你要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法院。如果是自诉的管辖错误呢，第一个他会预知管辖错误，他会帮忙主动移送到有管辖权法院，不会，他不会移，所以自诉会有所谓的学者讨论的诉讼经济问题吗？其实没有，因为他预知管辖错误以后，诉讼关系就结束了，他没有把案件移送到第二个有管辖权的法院哦。所以如果说就自诉的规定来看，他没有所谓的诉讼经济考量，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就直接依照68年第一次行平会议，你就直接335优先于343左右的303，就假设说今天自诉的不受理，它规范的不完整，你要用303个款，那你不是用343准用不受理的概念去那个准用公诉程序的概念要把它过渡进来嘛？这时候我们还是会做管辖错误会优先于不受理判决，所以你最后会得到的结论会跟68年第一次的行平会议是相同的。好，所以因为这个题目他跟你讲自诉啊，自诉他没有帮你送到有关就法院，说他没有什么诉讼经济不经济的问题。然后他第二个他说无管辖权跟管辖错误的竞合。没有管辖权，不，他说没有审判权哈，没有审判权是343准用303第六款，跟谁竞合？跟管辖错误竞合。我们说审判权优先于管辖权，这就是我们例外的第二种情形嘛，什么例外第二种情形？欠缺审判权，我们的考量要优先去适用，所以303第六款会赢过304。按你变成自诉的规定，自诉不是303第六款，你要有个准用的过渡条文。然后呢，自诉的管辖错误也不是304，你就把它改成335。不过理论概念是一样的，欠缺审判权会优先考量，欠缺管辖权会在审判权有了以后才去考量有没有管辖权，所以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好，然后在89的司法官下面有个问题，他说自诉案件法院在管辖错误判决没有经自诉人声明，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法院效力如何？然后收到判决书的检察官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把它当成第三段来回答了。它这个题目哈，其实就专门考说335条，我们自述管它错不在335条嘛。他说未经自述人声明不用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所以假设说未经自述人声明法院就直接移送的话呢，那代表鸡婆，那你说那鸡婆该怎么办？好，法院鸡婆的话那就不生合法移送的效力，就代表诉讼关系还是结束哦，就代表这个移送是无效的移送。好，所以在这边的话自诉的管辖错误真的很特别，它不会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它只有预知管辖错误，它并不会帮忙移，就算它移了也不会生合法移送的效力。好，然后那你说那检察官该怎么办？好，这时候的话你们再看自诉的规定336条，336条第二项，他说检察官接受不受有管辖错误判决书应提起公诉的话，他也可以开始侦查或是续行侦查，所以检察官可以开始或续行侦查。好，续行侦查我们都简称叫续侦啊，不过你们在考试的时候还是要写完整啊，就是要写续行侦查，在336条第二项。不过这个地方比较偏自述的概念，只是因为我们这个题目一讲就要把它讲完，然后不过你们在学自述的时候再把这些程序再把它 run 一遍。好，所以其实有关于判决的竞合哈，这部分的话以前官考试是有考过，然后现在如果还要再考选择题也是有机会的哈，所以你们还是要去理清一下，这个地方就比较细说。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诉讼行为。好，我们再回来看课本70页的诉讼行为。好，我们来看哈，诉讼行为哦，它是一连串的诉讼参与人的活动所组成的。然后诉讼行为有分取效行为跟予效行为，这个很简单。取效行为指的是说，今天他的诉讼行为没有直接发生一定的效力，他只在引发另外一个诉讼行为，就像是检察官具体求情，法院听当判吗？不一定啊，法院还会再斟酌。好，或者说辩护人做无罪的主张，法院就一定判无罪吗？不会啊，法院也还会再做决定。那什么叫予效行为？他指的是说你做诉讼行为就会直接呈现一定的法律上效果。就像是你舍弃上诉、撤回上诉，依照刑诉法359条规定，就会直接丧失上诉权。好，就是你一做这诉讼行为，就会产生一定法律效果，这叫有效行为。好，然后诉讼行为的有效要件呢？好，第一个我们来看诉讼行为的主体。好，依法有权为特定诉讼行为的主体，才能够为有效的特定诉讼行为。好，就像是法院才能够做审理裁判。好，然后当事人才能够提起公诉或是做答辩。好，然后第三人的话呢？他指的就是说他要做的是当事人以外的行为，就像是告诉告发，好，这就是第三人做的。然后诉讼行为的内容要逐字辨认，不得附条件，我想这个应该都知道。然后 你上法院你还跟法官谈条件，傻了吗？我不想活了，所以法院又不会理你，所以你跟法院谈什么条件？你们说法院我若认罪的话你要给我缓刑哦，那法院说我还要再看看。所以这边的话诉讼行为当然不可能附条件了。好，然后诉讼行为可不可以撤回？有的是可以撤的。好，就像是法律有明文，像告诉撤回、自诉撤回、公诉撤回，我后面有附条文，那你就回去还可以再翻。然后法律没有明文的话，这时候我们要看它的本质啦。好，然后诉讼行为的表意瑕疵，原则上它的意思表示瑕疵不会影响到效力，然后例外除非说是意思表示瑕疵很严重，就是它的自白是被请求来的。好，那这个意思表示瑕疵很严重的话，那当然我们就让它无效。好，然后我们再看72页。好，今天做错事的不是只有当事人啊，法院有可能判决写错啊。好，所以有关裁判错误的话该怎么处理？好，所以有关裁判错误的更正的话呢，好，我们在这2年的训练考试有考过，然后早期的律师法官考试有考过，不过近年倒比较少，可是你们这个怕会考选择题，所以你们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有关裁判错误的更正哦，你早看到数字图你会觉得很复杂，那但是你要用理论去推哈，不要只是死背这个数字图。我们来看课本72页这边，法官判决写错，你说哈写错判决哦，那是很严重，对啊，很严重。法官判决写错，你要看他影响的严不严重。如果他是显然文字误写， 不影响全案情节判决本质，这时候该怎么处理？或者是说它影响的很严重，不是单纯只是字写错，这个错会影响到全案的内容，这时候该怎么处理？所以我们就分两个阶段。好，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其实也那框框里面我们有分原本错误跟正本错误。哎，我写的 W 是因为 wrong 是错误，那我自己做笔记都比较简单了。好，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卡关在这里，就问说啊，什么是原本，什么是正本，搞不清楚是谁做的。原本是法官判决书的原文，这叫原本。然后正本呢，是指的书记官依照法官的判决，然后他送达给当事人，他用了法院的官房答应，这叫正本。好，所以原本错误就是法官写错的，正本错误是书记官抄错的。那可能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书记官抄错叫正本啊？因为以后你们如果从事审判实务工作，因为在我们的国家考试里面呢，就是除了司法官以外，其他都是司法行政人员嘛。那司法行政人员呢，原则上来讲哈，就是主要的工作会在行政，所以你是在当法官，你的工作就是开庭写判决，那你不会去把判决书特别去盖章啊，弄个官房答应啊，然后自己从头到尾哈，就是把所有事情做完以后啊，然后再把判决寄出去。你可能写完，然后你会把你的判决书给你的书记官，然后他会帮你做好了以后，然后他就帮你用官房答应再来就把它寄出去。所以真正当事人会收到的判决书，其实是书记官帮你弄好的那一份，他那一份才有官房答应啊。好，啊，你自己不会去做这个司法行政文书的作业。所以如果说是法官的阶段写错，叫做原本错误；如果法官没有写错，但是有可能是擅打抄录错误，就是打字错、编辑错，然后不小心按到一个 delete， 然后所以就有一个数字改掉了，这时候叫正本错误。好，那你要先知道什么叫原本错误，什么叫正本错误，你再看那个错误的类型。错有可能是送达前就犯到错，有可能送达以后你才发现到错，所以我们要区别这样的情形。好，我们来看咯，如果你是法官，你写错了，假如说今天这个只单纯的文字误写，就是全写成大，就单纯写错字啊，你要去改这个错字该怎么办？你说还没送达前，对，我该怎么改？哎，你需要惊慌失措大呼小叫吗？啊，我写错字了，然后在办公室跟那修当场失心疯？不用啊，就你想你今天如果只在办公室，你办到说你判决写错字了，你怎么处理？你说默默的改啊？对啊，啊，所以你不就依照刑诉法40条更正就好了？所以你何必责备？你就是还没送出去，就自己在办公室改就好了。这有什么困难？很多什么困难？是没有困难。那你说，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送出去了怎么办？送出去了，又是你写错，不是书记官打错字，是你法官写错字。这时候送出去，你要下一个裁定更正。那你说刑诉法条文没有讲送出去以后要怎么改？所以这刑诉法条文没讲，这大法官解释讲的。好，所以你们应该手边有43号跟118号，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可以翻后面，你们可以翻课本112页。我们来看课本112页，44、43号，他说原判决误被告张三为张四，如果全案中呢别有当事其人而未经起诉，这就判决违背法律。好，那这个时候就要用上诉这样上诉再审来纠正。如果原判决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你只单纯写错字了，就是如果有这个人啊你还写错，那就代表这不是单纯错字，这个有实体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错字了。好，那这时候那你当然要用正常的上诉或这样方来做处理。那如果没有这个人呢，就单纯的你写错字了，就是3变成4，你写错字了，那这只是文字误写， 好，所以在112页43号的第三行到第四行哦，如果你把人家名字写错了，这就是文字误写，故意想修改前面判决的本旨。这时候呢，宣判前就是你还没有把东西送出去以前，你就自己改改。啊，送出去以后嘞，那没办法，你要程序要做完整啊。人家收到就是看起来很怪啊，他说奇怪，我叫张三，你干嘛硬要说我是张四嘞？所以这种你要下一个裁定更正，以招正重。好，就是你再发一个裁定书，就说啊，拍谁？我之前判决书写错字了哈，啊，然后请你知道要改一下。好，然后那你说那下这个裁定更正，一定要原来的法官改吗？我们说不用。好，所以在112页下面这个4至118号，他说不以原判决参与为必要，因为只是个程序上裁定嘛，哈，没有说一定要原来的法官。好，所以这个是法官原本写错该怎么处理。啊，我们现在讲的错都是那种不严重的错，只单纯写错字的那种错。好，那如果是书记官他的正本，他的善打错误该怎么处理？你说一样的道理啊。今天我认为书记官，法官给我东西，我打错字了，我修的办公室大呼小叫嘛，啊，我怎么打错字？天理不容，啊，不用那么严重。好，这种你就撕掉就好啦。好，就撕掉重新照抄啊。好，所以这种我们就是重新照录就好啦。讲得很好听，意思就是说反正你弄错了就把错的部分给它撕毁，就你用摄影机把它销毁，那就重新打一份正确不就得了，哦，所以一点都不严重。啊，你说啊，送出去怎么办？啊，送出去你要改啊，人家收到就长得很怪的一个判决书，觉得好像动不太起来。好，哦，这时候就要下一个裁定更正，实务建言在哪里？好，哦，你们可以再往后翻112页，这边实务建言有72年台干518号判例，还有70年第二次刑庭会议。好，我们来看112页72年台干518号判例。好，我们来看72台干518，他说刑事判决正本送达以后，翻到原本错了，不可以用裁定更正。如果是正本记载跟原本记载主文不符，影响穿行的判决本旨，不可以裁定更正。好，那如果只是好在第四行这边，如果仅系文字误写，不影响穿行的判决本旨，就是我们这种情形，只是单纯写错字，这时候就用裁定来更正，送出去了，当去下一个裁定来改。好，然后我们再看71年第二次刑庭会议，在112页下面的实务件，他说刑事裁判证送出去以后，翻到正本误善，跟原本所载不符，就是书记官抄错了，跟法官写的判决不一样，然后现在法官判决没有写错，怎么补救？他讨论，你说，讨论蛮多的，好，有什么甲说乙说丙说，然后讨论意见在113页最后一行，你说那最后讨论意见有两说啊，两说决议在114页，这种那种偷懒的好习惯，好，这书记官那么长，干嘛全看？好，他决议在哪个？他讲说，啊，你不去看假说啊，方便嘛。好，反正你要知道是正确答案就对了。假说他说，刑事裁判正本送达后，翻到正本跟原本不符。如果是正本记载跟主文，那个正本记载主文跟原本记载主文不符，这时候会讲传前判决本旨，你就不能用裁定改，错得很严重，你还只下裁定改，哦，这个太草率。那如果他不影响全案情节判决本旨，就在假说的第四行，就在这个114页第四行，如果他错的不严重，只是文字写错，用裁定更正，所以这两个书写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回来看课本72页，如果送达后翻到正本错误，72年台干518号判例跟70年第二次刑会，它答案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下裁定更正就好。所以不要只是死背它排列组合的内容，你就去想，如果你是在哪个阶段做错了，是你要怎么处理？因为反正我们现在都只是文字误写，错的都还不严重，所以下个裁定改改就好了。好，那如果这次错的很严重怎么办？不是文字误写，这个错的是很大条的问题。那一样，我们有分是法官写错还是书记官抄错。好，如果是法官写错的话呢？我们刚不是看了几个实务见解，他说这个错的很离谱啊，又不是字写错，这个内容都错，这时候不能够用裁定更正，这时候要用正常的诉讼程序来救济，看是要上诉呢，还是暂时还是非常上诉，对吧？你要用正常的诉讼程序来加以救济，就很像说今天就是我们说土地坪数是1033.22坪，你说啊写错了，变成100.22坪，你说 1万多坪跟100坪差很多，好，这个申请内容都不一样了，好，所以这个错是错的很严重了，你怎么可能只是用裁定改？这错的很严重哎、欸，真的，这个相差了也是快10000坪啊，所以你不要说这个不可能用裁定改，你要用正常的诉讼救济，来得及就上诉，来不及，你看是非常上诉还是再审嘛？如果说是认定事实有错误就再审，如果是非常法然有错误，那就非常上诉，你要看他的诉讼程序要怎么救济。好，那如果是法官没写错，是预官抄错了，你说啊，这个错的坪数也很多，那这时候我们就说，好吧，既然法官没判错，所以你不能够认为判决错误要提上诉，这时候我们就不用上诉，可是呢，我们要重新送一份判决书给人家，所以你要重新善意送达判决书，然后呢，你的上诉期间要用新的。原来的那个判决已经没有用了，你要用新的，所以上诉期间要重新计算。好，然后这个15卷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112页，好，就是72年台杠518号跟70年第二次行贿这两个事务卷一样，所以我们就来看112页72年台杠518。我们刚刚着重在这个文字误写的部分，就在15卷第4行，然后我们现在要着重在15卷的1到3行。我们看112页这70年台杠518，就是我刚刚看过这个15卷，他说刑事判决胜本送达后，翻到原本错误，负责裁定更正。如果正本记载跟原本记载主文不符，就是如果法官写错，你不能只是裁定更正，你要上诉啦。那如果只是抄错的话嘞，吼，所以官的正本抄错，这时候会影响到全案前判决本质，也不能裁定更正，要怎么办？重新写一份，重新诉官的正本要重新打一份，然后上诉期间要重新计算，要新的这个来算。好，所以你终于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几种裁定组合的答案，其实都有它的理论了。好，然后我们再看法理基础。好，我们再来看那个课本72页法理基础。好，如果裁判误写、误算或是类似的显然错误，这时候应该容许更正嘛。好，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当然你就要用正常的诉讼救济。好，然后我们再看送达。好，这地方的话，我们的律师法官班倒是比较少考这个，但是如果说你是两年班的同学，然后今年是要先考司法四等考试的话，如果说你是想考书记官或是法警考试的话，有的时候送达要背，哦，因为他会考这些比较细节性的条文。好，我们来看哦，可是我跟你说啊，那律师法官送达不用看，选择题还是要会哦，因为选择题是什么都考出来，哦，所以选择题你只要会选就好，这是没错，可是你还是要知道内容。好，我们来看哦，在72页送达，送达机关，依法定方式将应送达之文书交付应受送达人诉讼行为跟宣誓，这同样都是用告知方法。然后送达的处所呢，好，检察官来讲的话，因为检察官是当事人嘛，所以检察官收受送达是以客观上他可以收受之日为主，好，这在刑法第58条。然后被告的话呢，包含他的住所、居所、事务所、送达单位、同居人、受雇人跟监所，这个都是可以收，这个都是可以收受送达的处所。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呢，其实哦比较特别的就是给检察官，你说检察官收送应该没问题吧，检察官他在地检署上班应该不可能收不到吧，不是说收不到，在这边的话你要重视的一个重点是说他必须要客观上可以收受之日为准。我们之前有个实务见解还蛮有名的，就是哦有一个检察官，然后呢就是因为以后你在从事实务工作哦，你们都会有一些公务员的福利啊，好，就假设说你是在那个院检服务，你会有公职的福利。那像我们同学呢，假设说他们当检察官已经当了好几年了，他们现在假期就很多天，可能有14天啊、21天，然后假最高可以到30天。所以假设说你是那种很资深的检察官，你真的是工作一年，你可以休息将近2个月。说有这么好吗？因为你的30天是工作日可以休息30天，那么一般来讲哦，一个月30天，可是工作日只有22天，所以你这30天，你又再加上一些假日啊，吼，然后啊，你又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零零扣扣的假，就是假如说你加班也可以补休，你知道吗？就是加班会有加班费啊，多出来时间你还可以加班补休，所以在这边的话，你真的是一年工作12个月，实际上你可能做到后来比较资深了以后，你只要工作10个月就好了。你说那领的钱呢？当然还是 十二个月 total 零的，而且又有年终，然后又有奖金，差不多是 14.5 个月，工作十个月可以领到 14.5 个月。所以你不要以为公务员的年终奖金其实是比一般的企业少，没有，其实并没有，因为我们现在的企业的年终其实并不多，我们现在企业年终有的时候有发就不错了，你要期待像是一些国营事业说什么发个什么半年啊什么的，或者说像台中某牛排店年终发的比薪水多很多倍，这个很少，非常少。所以其实公务员其实原则上来讲，你可以领14.5个月，这算很多了。好，然后所以其实像我的同学，如果说一毕业他没有念研究所，然后直接从事就是司法实务工作，就是在院检上班，现在他们都有20几年的假。他说完蛋，讲错年纪。对了，好，无所谓哈，反正就是我的同学，假如一毕业就去工作的话，像他们现在都有20几天的假，所以他们就会20几天假，你会怎么用？你会说这跟假冒课外之后自己有什么关系？之前就有一个个案，因为以后你在当法官、假官，你会期待什么？放很久的一次，就你不会一二十天这样，每次都只请个一天两天啊，不会，你会想集结，请个10天，然后连休个半个月以上，那就可以出去玩很久啊。好，然后所以呢，就曾经就有一个假官，他就是曾经想说寒暑假可能要带小孩去玩，反正anyway，反正他有他自己的理由，他就连休个半个月。这很正常啊，因为你真的会有这种假。假设说，我就打个比方啊，因为正确是只有忘记了。假设说他从3月1号请到3月20号，然后他就去玩，然后呢，等到他回来上班吼，3月21号回来上班，他就发现说，天哪，有个法院的判决书，被告判无罪。被告判无罪，那不是检察官败诉吗？所以针对被告无罪的案件，检察官要上诉啊。然后后来这个检察官呢，他就在第一时间，3月21号回来上班，他就3月22号提上诉。然后后来呢，法院就说，上级法院就说上诉逾期驳回。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这个案例这样一讲完后，可能有些同学会有一些敏感度了。这个就是很有名的景文案，就是景文大学。不是有一些弊案吗？然后呢，全体被告都无罪，你知道？全体被告无罪，大家想说啊，那个律师继续请，想说检察官已经上诉，然后所以还要继续再请原来的律师。既然找到无罪，当然要请原来律师继续辩护。然后结果没想到，居然是上诉不合法驳回，你知道这比中乐透还爽？就你会想说，怎么会上诉不合法驳回？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检察官怎么会逾期上诉？不是有10天？检察官怎么拖到？而且你想说他隔天不是马上就提？这个案子的问题就在于说。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当初他出去玩，我anyway也不晓得是不是出去玩，反正他就是休假啦。反正他出去的时候呢，他就把他那个执章交给法警，就以后你在从事实务工作，你会有你的职务章他会有检察官某某某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不怕伪造，就伪造印章自己去刻一个这个啊，然后下面写自己的名字，然后这边不是有什么年月日，就是可以调的啊。就假设这样的这是可以让你调的，这个叫职章，你会有你的职务章啊。当然还没考上不要乱磕之后诈骗集团才会去盖这种章的，之后诈骗集团要骗人，然后在文书上说我们检察官长，反正以后当检察官你会有这个章，然后这个章呢，说真的，章在人在，章亡人亡，这个章是跟着你的。然后但是这个案子检察官，这案子检察官蛮有名的，他把这个章交给法警，他就跟法警讲说反正我这半个月反正我就是休假有什么事情还有什么文件你帮我代收通常来讲长官这样子请我帮忙怎么还是拒绝嘞心里面 OS 想说假官是你在做的薪水你也比我多两倍为什么还要帮你盖这个章心里面应该是 OS 一大堆就是圈圈叉叉很多，但是长官这样讲一定说好吧我就帮你的忙。然后呢，反正今天文书进来了，人家法警帮你盖这文章，人家干嘛帮你审查内容？他就帮你盖章，盖章全部帮你收，然后收进来以后呢，因为我们认的是这个章。假设说这个案子判决书是在3月10号盖这个收文，3月1号到3月20不是休假，然后把你又帮忙盖，假设3月10号收文，那什么时候上诉届满？到3月21啊。所以检察官3月22号以后上诉，这个就没得救了，就是超过上诉期间啦。然后呢，后来检察官就说没有啊，我那时候不是休假吗？我们就说，可是问题是你还要盖章啊。我说我休假怎么会盖章？谁叫你帮上去别人盖？到底是谁的错？ 然后所以后来之后争执到后来呢，上级审就认为说我们还是要保护被告的权益啦，因为这些是你们自己内部的公务员自己就是偷懒的一个下场，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后来上级法院就认为说这个上诉就是超过合法上诉期限就驳回，然后所以全部的被告就吓坏了，就原本想说还要再继续奋斗在一个审级，想说有可能到最后法院还要发回更审，这个案子应该是每日每夜要应该要争执个十来年跑不掉，就没想到这么枯手的理由就确定了，就你不觉得三次有点傻眼吗？怎么会有这么简单的理由就可以把案子确定下来，然后全体的被告就这样无罪确定。那后来这个案子我们就讨论说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说以后不要随便帮人家做事情，就是不要随便帮人家去代理这种有实体权利义务法律关系重要程度的事情。那你说那假官休假那文书要交给谁？难道一直收拿不到吗？假如真的假官休假30天，他给你连休2个月怎么办？我们就说如果像这种时候假官收不到的话，你应该要向他们的检察长送达，你说检察长会管他必须要管啊，像那边假官请假他要管啊，那检察长就会打开这个信封就会这样说，天哪，这个是有上诉期间的问题，这有一定严重程度，检察长他不会忘记上诉啦，对不对？如果检察长忘记上诉，那我们就真的无罪确定，大家都要认命啊。对，你叫人家法警帮忙收，然后叫人家帮你扛这个责任，好，所以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反正就大家责任推来推去，然后大家说反正 anyway 不论如何，就是你地检署要承担啊，你不论是谁的错，你地检署要承担这个问题，好，不能够把这不利益交给被告，好，所以从这个案例以后呢，我们就说哦，原来有这么严重的状况，好，所以就是我们在93年司法实务检是说，如果说今天检察官你应该要向他的承办检察官送达，那如果他有请假或是有什么生病反正他有其他任何的送达障碍的情形，应该要向他们的检察长为之。好，所以在这边的话，第一个是你事情不要随便请人家帮忙做，然后第二个也不要随便帮人家做事情。对，你随便帮他做事情，你不要以为很多事情都只是行政作业，有些事情是有所谓的期间问题它是有所谓时效受实体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你叫人家法警怎么帮忙就帮你做决定，难道人家法警还要帮你检察官写上诉书？那这样子人家就一个月领你的10几万就好了，对吧？所以的确这个案子那个问题是比较大，当然这个检察官后来是可能应该是有被惩戒了，所以反正就是客观上可收受之日为准，这个讲是客观，那但是如果不能收受的话要向检察长那个送达，所以这个章不能够随便交给别人，也不要随便帮人家保管。 好，然后好送达的方法在73页这边，有法警送达、邮状、邮状、寄人送达、着送达、公事送达。说啊，法警也会当邮差去送？会啊，可是当然不是所有的案件啦，多数案件都是请那个邮差送嘛，那只是有些时候像是什么你可能比较严重的一些送达，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把警先去送，你想说这通气然后我们这个送达要直接去按门铃看他人会不会来开门，好，然后之前我有听过说有法警讲说既然他通气了那应该我按门铃他应该不会在，然后所以应该是这个文书呢，就是你们知道有一些司法文书送达不到的，我们不是会有一张红色的纸条然后贴在人家门口会贴在门首就如同那种符咒贴在人家门口，所以就是说像有些人你会发现他们门口贴了一大堆什么司法文书没有都送达，就会说那这户到底是住谁，然后这个什么那个官司缠身就是流年不是很好吧，反正就是我们会把那种就是你如果是邮局的信没有收到或他没收到，他不是会有一个招领单白白的，那你觉得还好啊，那只是邮局，那如果是司法文书没收到会是这样红红的，然后他也不会捅你信箱，他就给你挂在门口，就很像是，就是你要给僵尸额头上贴一张符那种感觉，就不好看然后就是，反正他会贴一张这个，让你知道说你有司法文书没有，就是没有收。然后你要去哪里领？要去警察局领，就是你要去警察局领。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法警可能想说，如果说他通缉犯啦，照理讲应该是找不到啊，然后所以应该是门叮咚叮咚以后，然后不会来开门，然后就想说好吧，那就把这张贴在门口然后那警察去交领。结果没想到，居然有个案子，就是叮咚开门了以后，然后这个通缉犯居然打开门了，然后他就想说，打开门，那会不会对我不利？然后想说，就是假装自己是邮差，我是来通信的，请你签收，然后信给我赶快闪。你说那不是通缉犯，你可以去抓。你要在第一时间你抓得来抓不来所以 法警送达，这个机会是 不常见，但是我也有朋友他们说居然送达到有人开门来收那个收领这个司法文书，然后下来往外跑，假装自己是邮差而已，说啊没干才这样，那第一时间说你通缉犯，当场应该把他抓起来。好，然后还有邮务送达是最常见的啦，留置送达、寄存送达、主动公司送达，这个分别在我们刑诉法就是送达 单元的条文，这个就要请你自己回去慢慢看。好，然后做行为的期日，期日跟期间，我们来看期日跟期间。期日是一个点，然后期间是有一段的时间，就像是上诉时间看到 5天，这是一个期间。好，我想这个表格应该不用照念吧，我们来看那个731下面的文字。好，其实它指各个诉讼行为就以会同诉讼关系人委定诉讼行为特定时点，然后其实的开始跟终了，诉讼行为的期日，我们来举例来看，就像是审理期日是以朗读案由为始，然后以宣誓言辞辩论终结为终，那个就是为期间的那个期日的那个终结的点，所以这是期日。好，然后期日的变更跟延展，如果有事情是不是可以改期日？可以啦。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看74页。如果说有刑诉法294条，被告精神丧失或疾病不能到庭，这时候我们就会变更为延展。然后什么叫做变更？就是以一个新的期日代替旧的期日，然后延展其实跟变更差不多，只是说一个是期日开始前因期日开始后啦，然后一个是期日开始后呢，然后我们再往后再延一个期日。好，然后期间呢有分法定期间跟裁定期间，法定期间只是说这个期间是法律规定的，法官不用个案表示，然后裁定期间只是法官在个案中然后特别要做一个意思表示确定的期间，就像是你要补证什么文书，有的时候法院会发个公文说请你5天内补证，10天内补证，那这就裁定。然后法定期间有分失权期间跟训示期间。所有法律规定的期间你职务的效力都很严重，你要看它是什么样的效果。若是失权期间的话，就是说你过了这个法定期间，你的权利义务就丧失，你就丧失权利，所以叫失权。那什么叫训示？就是你们应该都学过什么叫训示规定，说说的希望你努力做到啊，没做到啊就算了。你说所有的法定期间应该都失权期间吗？不一定，有的是失权期间，有的是训示规定，有的是训示期间。好，那你说什么叫失权期间？就像是上诉10天抗告5天，过了权利就没有了。所以有些时间过了是很严重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假官来不及上诉，然后权利被告都无罪确定。好，那什么叫裁定期间？那个什么叫训示期间？那只是说今天是法律规定，但是迟误了以后好像也还好，他只希望你动作快啊，你动作不快那就算了。像是什么规定？像是刑诉法311条宣判期间。好，你们看你们刑诉法311条。好，我们来看刑诉法311条，他说宣誓判决从延迟辩论终结之日14日内为之。这个14日就是训示规定。假设说今天法院在第15天宣判，那我怎样？不怎么样啊？我就曾经就有个当事人，因为你知道我们假设你要上诉三审，其实还蛮严格的，你要判决被法律。然后我曾经就有个当事人很厉害，会自己看条文，但是他看条文学一知半解，他就说好像说律师，我这个我要打到最高法院。我说啊，违背法定的事由啊，你觉得有哪些啊？然后就说有，他就说假设说这个案子打官司3月1号。延迟辩论终结，好，延辩终结，然后法院是在3月20号宣判，然后就说法官判决有被法令。我说啊，内容哪边有被法令？他说光他3月20号宣判就有被法令。然后 我说为什么？他说律师，你没看条文吗？好，就说他说你看啊，他说法官必须要在延迟辩论终结后14日内宣判。你看他都过了20天才宣判，他违法，所以这个就是判决违法令要能够上诉三审。然后我说没有啊，这十四天哈、哦，质询是规定，只是希望法官动作快。好、哦，按照法官动作不快的话，这个倒不是很严重的事情。他说不，很严重，法律规定就要做到，大到守法，法官怎么不守法？我说啊，这很难解释，对不对？好、哦，就是一般人民看法条就觉得法条照办，他没有那个很细致的概念，说有的法条叫失权，有的法条叫徇私。好、哦，他会把这个十四天当作是那种什么上诉10天、抗告5天一样的重要程度来加以对待。啊，你要怎么跟他解释？很难解释啊，因为他不像你们那么聪明，还能够了解这个概念。那我们说，对对对对对，你是不是觉得这法官很不好？然后后来多久之后，当事人就说，律师你也这么觉得哈、哦？这法官是有问题的哈、哦，就是这法官你看啊，哈、哦，他只是他没有愤怒点哈、哦，但是法律知识不太够，你看他违背法律规定。然后我们说，你是不是在开庭的时候你就觉得法官很不公平？他说你也有这种病。好、哦，我想说其实我没有。然后就我说，然后我说，就是你有这种感觉啊？当然，我为了要引导他这个概念，我说，对了，可能是哈、哦。然后我说，那我问你哦，就是哦，我们在之前开庭的时候，你是不是法官应该先生会对你很不利？他说，对，我之前我就有这种感觉，法官就是偏颇。我说，好啊，那这样讲，法官在3月10号下判决，跟在3月20号下判决，你觉得答案有没有差？他说没差，他就一开始就要给我输哈、哦，这个法官不好，我一定要上诉。我说，对，有干的也，重点在这里。他14日内下判决也是一样的答案，20天后下判决也是一样的答案。所以你觉得14天跟20天有差吗？他说没差。我说对了，重点就在于这里，就是法官是几天下判决，会有影响到答案的内容吗？应该好像不会有影响。所以这叫徇私规定、哦、只是希望法官动作不要太慢，可是他动作快的一天晚的10天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他说哦是这样的，我说废话是这样啦、哦、真的不是上诉三审的理由啦、哦、不要再讲什么311条了、哦、赶快找别人上诉三审的理由比较实在、哦、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不是所有的法律规定都有一定迟误情节的效果，不一定哦，有的只是希望你尽快啊，你不快他也就认了，只是希望大家做事你不要拖拖拉而已啦。好，所以就像宣誓判决期间，好，这个你迟误14天，那又怎样？不怎么样啊。我们常常今天延迟辩论终结，法官定下个月宣判嘞、欸，那还好啊，反正他好好写判决还比较实在嘞、欸，对不对？我们重点是结果哈，我们不差那几天。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三，好，暂除期间的扣除。好，因为我们会有扣除在有期间，前提是失权期间，好，是失权规定。好，因为这个迟误。这样子的失权期间效果会对当事人有权利义务的影响，所以为了要让当事人机会对等，所以我们会有暂停期间的限制。好，那但是比较特别就是说，如果说他是受刑人，好，他在监狱，好，你像监所长官，好，送达，好，那这个就没有扣除暂停期间的问题。好，然后呢，职务期间也有救济的规定，好，就是回复原状。好，所以我们来看理论基础在74A下面。好，在一定的条件底下，回复送的行为人因不遵守期间所丧失的权利。好，然后这边回复是回复诉讼行为，好，而不是回复期间。好，然后我们适用的要件呢，请你们看一下我们第75页这边。好，职务法定失权行为期间，像是职务上诉、抗告啊，然后待审期间或是撤销变更的期间。好，然后这是第一个，他职务的失权期间，因为他如果职务的失权是规定本来就没有什么影响，好，那也不用回复原状，好，没影响干嘛回复？好，然后第二个，他必须要消费因过失而迟误，好像是什么？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在10天内提上诉？因为刚好地震，然后我家住在山上，道路隔绝，我出不去，好啊，然后海鸥他也来不及来接我出去，好，因为打电话跟我老说啊，我有案子要上诉，海鸥就说，那、啊、你的命呢？我命还在，我只想上诉。海鸥老师说，你命既然都还在，你要珍惜。好，珍惜自己的生命，然后不要整天只想要打官司。他没办法，只是接你去递那个上诉书，你知道吗？所以假如说你要上诉时间刻到5天，然后你们家刚好道路隔绝，其实你真的会来不及。好，所以那种就让你回复原状，因为这不是你的错。好，所以就是等到你的这个阻碍的原因消灭以后，你只要在5天内赶快再补就好了啦。好，然后这边有两个型号，第二个型号说，但是如果允许用代理人案件，代理人的过失算不算是？ 期间的延误算，好，所以代表人过失，好，视为本人过失，所以他的期间延误也要算在他本人上面。然后如果变为因为过失职务上诉，可不可以当做本人过失？哈，我们实务上说，你请的律师做错事，那就是你做错了，好，所以就是不能所说非人啊，好，所以不可以用这个理由来申请回复原状。好，然后德国的通说认为就是说啊，这跟本人没有关呐、啊，哦，他信赖律师，他应该信赖律师是懂法律的，哦，谁知道他请到一个不太懂的。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应该能够让回复原状，不过我们的实务显然是这样的结果。好，所以他是非因过失而迟误了法定职权期间，所以我们让他在原因消灭后五天内可以让他申请回复原状。然后申请的程序呢，第一个申请权不以当事人为限，好，反正那你配偶也可以提。然后呢，你要回复原状，你要向原审法院申请。然后程式是你要在原因消灭后五天内，你不能原因消灭以后还过个五年，临时灵光乍现不治心理，想到以后你要算来回复期间没人理你，所以在原因消灭后五天内你要赶快补，哦，已经给你多五天了，好，哦，然后要去让市民原因跟消灭时期，好，哦，然后补行之前的诉讼行为，所以它不是回复期间，它只是让你补那个诉讼行为。好，然后法院就是你申请回复原状，法院他会做一个裁判啊，好，所以他如果认为你申请过法无理由，就直接裁定驳哈，然后认为申请有理由的话，然后你要看他要怎么处理。如果是迟误上诉抗告的话，好，然后上级法院会合并审判，然后迟误再审的话，好，然后受申请人原法院他补行诉讼行为来审判。然后如果迟误再议的话，因为再议是向检察官申请，所以由检察官哈他来准否是否要回复原状。好，然后林俊老师曾经在他的书上哈，他有整理过各个诉讼行为的迟误的效果的治愈。好，那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如果是诉讼程式职务程式的补正，用函起诉没有用起诉书可不可以补？好，那我们就说这时候你要看啦，如果说是诉案件的话，这个函应该不能够作为是单纯的诉讼弃诉的原因啦。好啊，然后那但是如果说是一案件的话，那你用函来合并诉讼是可以的。这个我们后续还会再做说明哦，所以我们在起诉的时候，我们还会在一起讲。然后第二个哈，在76页，如果有起诉书单记载欠缺，好，欠缺被告年籍姓名，好，这时候我们就说，好，如果欠缺姓名的话呢，哈，这时候我们还可以命补正。好，就是说你如果哈是能够讲说是谁，但是那个姓名你就是你没办法讲完整哈，这个能够补正你就让你补正，就像是你如果写他的艺名啊、花名啊、小名啊，好，这种能够让你知道是谁，这个是可以的。好，那但是你如果完全都没有一个被告名的话，那这个也就不行了。好，所以你们来看这个76页中间有出体字的部分。好，被告的姓名如果是知人不知道，或是找有姓名相同之人，好，知识状内还可以就其他组织辨别的事项予以记载。好，然后就能够知道说要告是谁的话，那当然是可以啦。好，那你如果说完全都没有这些迹象的话，哈，完全都查无此事的话，好，那这时候就是起诉程式有不完备，哈，那就是会把它当作是欠缺起诉条件。所以假如说你说像胡瓜，你说不晓得本名显胡瓜啊，大家知道是谁，然后那这样就可以了。哦，反正到时候再补正他的真实全名就可以。好，然后年纪性别这个倒是不用写啦，说真的。就是那个年纪这倒是不用写，然后因为你连你妈几岁都搞不清楚，怎么会知道被告几岁？对，有跟他关系好成这样，你还知道他真实年纪？这个不知道这还蛮正常的。好，然后在77页欠缺犯罪事实的记载，好，这实务上说这个倒是还好啦，好，就实务上我们不以表明犯罪事实出的必要。然后你没有写证据的话嘞，哈，你没有。那个登载证据，因为我们在凶状264条不是说你起诉的时候要附证据吗？我们是捐赠并送啊。然后陈老师跟林俊老师他认为说，好，这个是还可以让他补证嘛。好，然后不过像黄东雄老师哈，就站在律师的立场认为，这种没有证据起诉就是无效起诉啊，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过我们实务上的结论是说，这个还是可以补的。好，然后欠缺法条在第4点，好，这个不是起诉的绝对必要要件，所以这倒是还好，反正法院他会再看。然后在77页这边下面的国字刮53，如果有起诉书，但是没有把起诉书的证本送还给被告，好，那实务的结论是认为起诉有效，好，就是在28年上至3423号，哦，他说这个起诉还是有效，就是起诉书没有给被告，知道没关系， 他说为什么？好，他都不晓得他被告什么。好，我们说他可以阅卷。好，所以而且他如果来开庭，我们也会告诉他被告什么。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不会因此而对他程序上有任何影响。比如说他是晚一点做防御，然后但是还是有防御的机会。好，然后在78页这边，国际保护司如果有自诉状，但是欠缺自诉状范本。好，然后依照44134号，他说我们刑法规定说自诉状应该要依照被告的人数提出善本。好，如果没有提出情形可以补证的话，法院应该要裁定期限并补证。好，那这是法定程序，如果不补证，那就予以不受理。好，那但是如果说被告已经做合法的言辞辩论的话，就不可以依照他没有收到善本不合法而认为判决是违法的。然后告诉可不可以补证，告诉可以补证，你只要在6个月内在20言辞辩论中以前都可以补。好，然后接下来什么上诉的补证，那个你就直接看一下，因为语言上来讲要考这么细的补证倒是比较罕见。好，所以后续的补证的话，那就请你们自己这样弄过去，这样看过一遍就好了。要考这么细实在是比较少。好，那我们再来看80页的裁判。好，我们来看80页的裁判。好，我们说代表国家行政程序机关，无论是法官、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好，必须有特定意思表示。好，那这个就是诉讼上处分。好，那裁判就是诉讼上处分的一种。好，是指专职法官，好，就法院法官判断事实，适用法律的一个意思决定。但是不是所有法律上做的事情都是裁判哦？好，就像是司法行政处分呐、啊，好，就是像回避啊，好，这就不是做裁判了。好，还有像是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的哈，附带挂立案、挂案，这也不是裁判。好，然后呢，裁判的种类哈，我们叫裁判，其实是包含裁定跟判决。好，然后裁定指的是哈，我们来看在80页框框里面的主体。裁定者是法院哈、哦，审判长、受命法官，哈、哦，所谓的个别的处分。然后判决呢，只是说他依照一整个法院的名义所做的一个认定，哈、哦。所以如果说他代表是背后的法院，那他做的是判决；那代表是个别法官，哈、哦，那他指的是裁定。好，然后我们再看81页。好，我们的裁判有分中局裁判跟中间裁判。好，终局裁判它指的是某省级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好，它会消灭诉讼完结，叫终局裁判。所以终局裁判包含终局裁定跟终局判决。好，然后中间裁判呢，它只是说它并没有终结诉讼，好，它并没有终结诉讼为目的，它没有消灭诉讼关系，所以判决没有中间，一旦下判决那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的中间裁判只有中间裁定。好，做中间裁定，那因为他并没有终结诉讼为目的，所以他也没有所谓的抗告的救济权。好，他并没有独立的抗告救济权。好，那像是什么？就像是回避的裁定啊，好，申请不要登记的裁定啊。好，那你说啊，那如果不服怎么办？好，所以他的救济机会不一样哦。好，所以你们来看第三点，终局裁判他的救济就是上诉跟抗告，然后中间裁判呢，好，他没有办法独立救济，只能附随本案一定声明不服，因为他只是一个诉讼行为的一个认定而已。好，然后我们的判决呢，哈，有分实体判决跟刑事判决。好，实体判决包含是有罪无罪判决，然后刑事判决包含免诉、不受理跟寡量错误，这是在之前有讲过。然后免诉很特别，它是刑事判决，但是它有本案判决的实体权利，就是有一事不再效力。好，所以这个我们之前讲过，我就不花很多时间赘述了。好，所以在81页哦，实体裁判跟刑事裁判这个表格，你们可以自己看。然后什么叫一照缺席，什么叫两照缺席，我们在第6回在讲诉讼程序的时候也还会再花时间来做一下说明，那这边的话你们可以自己看。然后本案跟非本案的82页差别就在说有没有一事不再理的效力，本案跟非本案它差在这里。好，所以在82页最下面本案跟非本案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在最后一个栏位效力的一个区别。好，那我们再看83页裁判程序跟事项，因为这边都不叫流程的细节性规定哈、哦，这个倒是你自己看都不成问题，它的概念没有特别的复杂。好，我们来看裁判程序跟生效，一定是要先成立才生效哈、哦，先有才有所谓的效果嘛。好，所以我们来看裁判的成立，好、哦，它的内部要件呢哈、哦、是要做出一个意思决定。好，所以法院怎么样做出裁判，就是要用评议的方法。好，然后独任制的话就是一个法官来决定。合议制要由评议3名5名法官来做决定。那你说怎么评议呢？它是规定在法院组织法101条到105条。 所以如果说有过半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多数决。那如果各执己见的话呢，好，我们是刑事案件，以最不利被告意见一直算入次不利一直到过半数为止，就是在83条上面不是有个框框，好，就是在法院法105条。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只要用个案例来学，这个大家都会，好，这个不会很困难。假设说有个被告，他有三个法官来审判，有甲法官、乙法官、丙法官，然后甲法官认为说被告应该是要有期徒刑10年，乙法官认为被告应该有期徒刑5年，丙法官认为说啊不要这么重啦，好，给他有期徒刑3年。那这时候没有一说过半，对不对？没有一说过半啊，就大家三说都不一样，各执己见啊。那我们就说哈，最不利在这里，然后次不利在这里，就是我们依序来看嘛。所以一二三，好，我们从最不利一直再往最有利的方向来看，三个法官什么叫过半？你说1.5，没有啦，人没有一半嘛。好，所以你算到第二个就过半嘛，所以你算到第二个哦，所以我们最后评议的结果要判5年。那如果是民事诉讼法是数字的话，它一样也是最多额算入次不额，一直到过半数为止。所以它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结论，你会翻到它会找到一个中间值，反正它无论如何一定都会找到中间的这一个标准啊。好，所以如果有过半，当然就是采行过半；没有过半，一定就是中间那个为标准。所以不会说10+5+3，然后去3哦。你说啊，加起来18，所以最后判6年，没有，就是判5年。就是我们中间值不是相加，然后除那个除以几个人数，不是，我们是找中间那一说。好，所以我们的评议的方式依照法院主法105条规定，最后就会找到中间的那一个。好，所以它的内部要件要一时决定，好，独任一个法官就可以做出一时，然后合议的话要法官3个到5个来做评议，然后外部要件呢，哈，要有决定的表示。好，原则上的话呢，哈，是在裁判书制作的时候就会成立，然后例外的时候呢，宣誓判决还没制作的话，就是在宣判的，就是在宣判的时候刚成立。好，然后对外有效果，哈，叫做生效。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什么时候生效？是使受裁判者知道裁判的内容才生效。好，所以如果判决有延迟辩论，那就宣誓时生效；没有延迟辩论的话，他收到，好，那送达时生效。然后裁定的话，当庭所谓的裁定也是宣誓时生效，然后不是当庭所谓也是收到才知道答案是什么，那时候送达的时候才知道。好，所以我们来看84页，哈，这边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小问题，我来看一下。审判时法官是否以参与审理时法官为限？好，我们说哈，正常来讲是制作时成立，宣判时生效。我们在实务上，以后你若当法官，有些时候你会来不及写判决，但是你已经定了宣判那一天，所以你那天必须要把答案讲出来。那你想说啊，反正先讲答案，我们只是先把评议的结果先讲出来，哦，我判决回来我再慢慢写，所以你有可能会先宣判再写判决，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啦，这个是不好。原则上来讲，你还是要写完的。好。那如果说你这个程序颠倒哈，是不太好的这样的规定，你做了，你先宣判再制作，那会不会这时候成立，这时候生效？不会嘛，怎么可能？都还没有出来，怎么会有所谓的有效没效？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如果是下面这种情形是，在宣判的时候同时审理又生效，一定是先有，裁判有没有效？你不会先有没有效，然后再看他有没有，不可能。好，所以如果在下面这种情形的话呢，你宣判的时候同时既是成立又生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如果是上面那种正常的流程，你写完判决书，宣判那天你只是把判决的主文讲出来，你只是把最后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然后最后决定要判被告5年，你只是要当庭念出来。而且说真的，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实务上宣判那一天是不开庭的。因为大家几乎都不会去听宣判，你说官司打赢打输去听有什么意义？ 就大家都会默默的宣判时间到了以后啊，然后打电话到书记官的办公室，然后接电话问答案。你又想去提输了以后，你又不可能现场装得很那种伤口笔的样子啊，就爱被丢不这样啊，怎么输好，真是大呼小叫，不会，好对啊，你也不会说光是打烟哦，现场哦 yes 这样，不会也不好看，好就是你怎么样，你喜怒哀乐你都不可以在现场表现出来，所以大家都不会去听宣判的、啊。那正好来讲宣判，你说大家不会来听，那我们是法官我要念吗？那你神经病啊，台下没有人，你一个人披着法袍站那边啊，几年几月几日，然后被告判多久哦，这台下都没人了哦，所以正好来讲宣判那天大家都不会在场嘛。可是如果说有被告要来听宣判，那这时候你法官就要下去念那个判决书内容。所以你如果是写好判决宣判那一天，你已经写好了宣判那天，好，当事人说会来听啊，你要下去念判决，然后刚好那一天哦又感冒生病了，你可不可以请同事去帮你念那个判决主文？可以，为什么？他只是照本宣科啊，把你写好的答案念出来而已啊，不用以原法官为限啊。所以你看刑法313条，刑法313条说宣誓判决不以参与审判的推事为限，所以他只是照本宣科，是不是这个法官来念，只要识字的人都会念出一样的答案，所以不识字一样的字每个念出来都一样啊，那为什么叫原来法官不用，对吧？但是如果是下面这种情形呢，你都还没写出来，你的答案是现场念出来，那现场念出来你回去才会慢写，这时候没有参与审理的法官没有办法来帮你照本宣科啊。所以如果说是下面这种情形的话，未参与审理的法官来做宣判，有可能会有379条第13款哦，未经审理的法官而参与审判的判决被法令哦，因为你没有写出一个答案叫人家照念，那是人家直接帮你判哦，啊他又不是开庭的人，他怎么他怎么帮你判？好，在这边的话，你可能要去看他实务可能产生的类型是什么。当然，以后你当法官哦，一定要先写完判决再宣判，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宣判完了以后，然后在写的过程又有点想改，可是都念出去了，都已经成立又生效，你又来不及改，好，到时候有可能会判错。好，所以正常来讲，一定要先写再宣判。好，然后裁判书的送达哈，这个你可以自己看。所以成立生效的那个84页下面这个表格里面不要特别背书之处哦，到了解以后就大概知道内容。好，然后我们再看85页裁判的效力。好，今天做出裁判以后对外就有那个就有效力了，就有意义了。好，第一个是拘束力，是裁判制服性。好，当裁判做成生效以后，裁判者跟受裁判者都会受到拘束的效力。好，所以在裁判宣誓或送达时，对外就有效力。好，这时候就有裁判的拘束力。好，这个拘束说对外对内都有拘束哦，对于写裁判的人也有拘束哦。所以对于这个写裁判的人，他写出来的裁判会绑住他自己，所以叫裁判制服性。好，他之后也不可以自己说改就改，好，他也不可以说想撤销变更他就直接撤销变更，除非是例外这种情形啦、啊、写错字才下一个裁定更正啊，是我们刚刚讲这种情况。然后对于接受裁判者呢，他收到一个判决如果不服也只能够用正常的救济程序。好，所以你对于判决不服就提上诉，对裁定不服就提抗告。好，那有关裁判制服性理论的话，就是有整理在85页下面框框，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看。然后第二个是确定力，但是这个确定力有一些内容，我想针对确定力的部分，因为这个有涉及到计判力，好，所以我想我们等一下我们再一并的再讲确定力。然后先跟各位说一下，因为有些同学刚刚比较晚进来，然后不晓得有没有从班长那边那个拿一份补充资料，好，因为我们这个等一下就要讲到了，这个等一下就要讲到，我们今天有发一份补充资料 B2，就是不合法上诉为不合法驳回的处理方式，这个等一下就要在第二回一并讲到。然后我再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上次有发第3回，今天马上就要讲到第3回了，就是下午一定会讲到第3回。 所以下午要第三回，没有拿的话要把课本好拿。然后今天又有发第四回的课本，好，第四回是全部都在讲证据，好，所以今天有发第四回，所以我们今天有发 B2 补充资料，还有发第四回课本。然后有关第三回的强制处分有一些补充资料，我可能再跟班内确认，好，今天没发，下一次上课也还会再有补充资料。你可能说为什么不一直让你拿？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我会刚确认内容不会漏，只是说有的时候他发放的周数我自己也没有掌握他们那个响应组的发放时间，反正我会确认到说我上课要用到的补充资料你们手边在那一堂课一定要有就对了。所以如果下次上课你会缺课的同学，因为我们下次上课是母亲节对不对，那是不是有些同学已经打好主意要缺课？那没关系，好，我先跟你讲，我们下次一定会有补充资料，一定有，因为今天没有发，我就知道下次一定要发。那下次有补充资料，如果你有缺课同学的话，你可能还要再跟讲义组补理，好，就是你自己要知道要去补拿，当然可能是要下礼拜上完以后才不好让你什么，好像没有办法事先先拿，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先跟你们预告一下，所以如果没有拿补充资料 B2 的同学的话，要赶快去跟班长拿，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要用到，好，那我们先中场休息。